花生多花食，我哋梗系最积极，识听一定听 HKPeanut.com， 我系长毛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喂，好啦，翻嚟啊，大军阀嘅时间啦。如果大家有咧睇 Facebook 嘅话咧，即系我哋嗰、那个即系通知啦，咁就啊快必咧阵间会上嚟嘅。咁啊，我哋即系吓、啊、以我哋即系过往访问呢、這个听即系主即系呢个嘉宾嘅习惯咧，我哋第一次都会讲翻自己嘢先嘅。咁啊，即系最近咧，即系搞个闹哄哄嘅咧，就除咗阿梁特之外，喂，其实我觉得即系梁振英好伟大嘅，其实真系。因为佢系即系而家喺嗰个头版上面咧，佢系抢咗好多，即系呢、這个呢、這个 美光灯系嘛？ 系啊，美光灯，即系其实抢咗好多，即系巴拿马文件咧，即系一个 attention 啫。 唔系巴拿马文件咧，本身香港主流传媒系刻意咁去避开嘅，咁所以而家有梁特呢单嘢，佢哋大条道理就将梁特就成为呢个美光灯嘅焦点啦。 有 point 喎、喂，你问我，即系如果你？第一家庭基本上是已經咁樣黑人憎嘅，守下規矩啦，哥。有乜覺得自己好威咧？ 唔係喎，呢、這個政呢、這個政治任務嚟嘅， 見行李已經放咗喺即係自己唔記得，其實嗰個站喺你度噶嘛，哥。喂，你問我啊，即係我就算我同你一齊去台灣開會，幾咁重要都好，嗰、那個香港影響香港前途。自己漏咗個行李，因為心恍惚又好，因為嗰陣時候太多人，有乜理由都好，那個行李嚟嘅、你唔拎相機關我咩事？你咪冇拎咯。你仲好意思走去鬧人哋地勤啊？仲靠人哋幫你拎翻過嚟，自己出翻去啦，做好個榜樣俾人睇啦。你唔係三甲九流嘅人嘛？你唔係一般平民百姓啊嘛？喂，而家你證明一樣嘢就係、第一，你有特權。第二，香港大陸化啫嘛，大陸嘅高官先有能力可以咁做，就係唔該你幫我拎翻過嚟俾我。喂，如果我係佢，雖然我冇乜身份啦，都唔好意思啦嘛，自己夠咗啦，聽你講就係、即係如果你，或者我有個落有條女，或者有個老婆。是但啦嚇，邊個做啲嘢我俾我屌添啦， 俾你 喂自己唔撚小心啊你，阿哥，你仲靠人幫你攞翻過嚟，你唔好話俾人聽添啊，咁大個人， 喂其實佢 點做人啊？ 佢呢個梁仲恩咧，即係呢個拉女啦，即係 Ivy League 嘅。咁仲要係即係又先後喺即係匯豐啊，又做過唔同嗰啲 iBank 啦，好似 JP Morgan 啦、又做過呢啲國際係咪特赦組織定乜鬼嘢啊？即係佢嗰啲即係做過成十幾嗰啲即係國際大機構嘅一啲 intern 㗎喎。咁但係即係 咪靠佢老豆囉？ 咪就係、好似你咁講啊，呢啲就 喂你個仔得啊？ 唔得㗎，即係呢啲咪就係講 你攀附咗，你吹咗簫咁耐，你都唔得啊，係嘛？咁你要揾獎？ 喂，我點樣講啊？即係喂，我嗱，我譬如我好似屌你，即係我去 interview 嗰時啊，你識唔識我老細啊？陶君王啊，咁樣， 仲有蕭若元咧，咁樣我同一齊做節目咁樣啊， 咁樣 你都唔好意思 講 啦嘛，阿哥， 即係你搭躲之黑人憎咧，講真，即係如果你係熟悉網絡文化嘅咧，其實呢啲係禁忌嚟噶嘛，係咪 ？Exactly， 即係呢啲呃嬲最，即係呢個係呃嬲萬事萬靈噶嘛 ，No doubt， 係啊， 千祈唔好話你識得啲人。 系啊， 即系有时我有帮下啲人咧，即系例如假设啊，假设嘅啫，攞唔到签证咁，我确实朋友咁啊帮下你啦。咁老实讲，人哋讲到唔明，唔会因为你揾我系有特权噶嘛？系咪？喂，呢个系正路嘅做法嚟嘅、呢个系文明社会讲规则、讲规矩。喂 ，otherwise 我 set 啲规则出嚟做咩啊？哦，原来你识得我，所以有着数噶。喂，以前香港你唔好讲话系有冇 ICAC 之前啦、其实已经系自从七八十年代之后，

喂，你知華民都面對過呢個問題嘅。華人民主書院當年咧，你知道我哋三個香港東西咩人嘅？ 嗯， 鄭宇石、陶君衡、何俊仁，係咪全部都係政治敏感人物？ 全部敏感啦， 係 啊。 嗰陣時候我最初開嘅時候，得呢三個人嘅咋，未有林佳龍添啊，未有黃丹，未有黃君滔添啊。 哦，即係之後加名落去嘅。 竹招，何俊仁幫我哋上去公司註冊處先嘈佢，點解我註冊咁耐未嘈？註冊到，跟住我開户口嘅時候，匯豐拖咗三個月。 嗯， 跟住我打電話去，因為我有同學喺嗰度做高級嘅。我咩事啊，大哥？喂，大佬，我啲錢到，我大佬我入去邊啊？人哋寫咗 check 俾你，唔通叫人哋寫歌，寫俾何俊仁或者寫俾鄭宇石咩？唔得噶嘛。跟住佢話唔係啊，我呢個係我哋嘅 policy， 要做 due diligence， 所有人都係咁啊。喂，大哥，你個户口咩人喺度啊？何俊仁、啊，我點知你會唔會？有啲政治捐獻嘅大哥， 佢話你， 因為佢冇講，即係我估啊。 嗯， 喂，你有政治捐獻嘅時候，尤其是喺香港而家咁嘅環境，梁振英會喐你噶嘛？ 嗯， 你諗下，我而家都唔怕講，我上去嘅時候，因為長毛嗰單 case，ICAC 每一張支票棟俾我睇啊，我知道唔喺社民連攞嘅，咁喺邊撚度攞翻嚟噶？咪匯豐咯。 哦， 喂，汇丰唔烦啊，阿哥，喂，你社民有几多钱啊？你最多咪摆100万喺度，200万好味啊？喂，阿哥，你呢一个嘅执行机关 ICAC， 因为背后有个政治理由，走嚟搞我，叫我影晒我所有嘅全根嘅支票俾你睇，因为佢又唔敢去社民连抄啊嘛，因为好大件事噶嘛，咪去搵汇丰咯。 嗯， 喂，汇丰赚咗几多钱咧？一个月。你仲有你班契弟一個月可能開幾十張支票，大哥，喂，完全都唔使錢嘅，喂，唔好搞啦！你廉政公署都走嚟揾我，叫我同事係咁做嘢，喂，佢正路喎、啊，喂，你諗下，我啊想將所有我啲我旗下所有嗰啲人嗰啲 MPF 咧轉曬匯豐，匯豐揾一個我嘅師妹上嚟同我傾偈啊，佢話華民珠孫我哋唔要、啊。你繼續揾翻彭你啊！屌咁樣，喂，所以我有時我都係同情佢哋噶。屌咁你，因為你咁樣嘅政府，喂，你去搞佢，喂，佢一定會搞，佢一定唔敢做啦呢啲嘢。喂，呢啲係我 professional knowledge 咧，我真係遇過唔少，我自己又親身體驗過，係嘛？佢真係唔開俾你噶，你吹啊，係嘛？你咪好似黃台養咁咯，捧住53万現金咯，屌大佬，全部都係500蚊同1000蚊紙啦，屌你咪慢慢咁搞咯。咁、你點算？我話俾你聽， 即係亦即係喺香港嗰度，你要玩呢樣嘢都唔容易，所以香港先成為第二低嘅個 Panama Papers 裏邊。 但係香港咧，如果喺呢個嘅租税天堂嚟講咧，或者叫逃税天堂嚟講咧，其實我哋係全世界排名16嘅。我睇呢本啊，2010年嘅版本咋。是幾個不同嘅機構係幫佢評級㗎，香港排名16，即係前面嗰啲咧，其實你嗰啲賭咧未必識嘅，你唔好淨係講 BBI 已經屬處女賭啊，即係賽事二嗰啲梗係識啦，巴拿馬嗰啲我哋識啦，列茲丹 士丹， 列茲士登啊，唉，好難 pronounce 即係總之係瑞士同埋呢一個奧地利中間嗰忽仔嘢啦。 你唔知佢究竟係中南美啊，定係非洲嗰啲咁嘅地方啊？ 嚇， 全部博呢啲冇話俾你聽。 嗯， 因為佢基本上你。其實利用緊一個地方嘅所謂嘅 jurisdiction 去處理呢樣嘢。 嗯， 佢保密你吹啊，咁我公司唔可以喺佢嗰度咩？咁同埋你香港全世界所有嘅政客，你諗下而家全部都出曬事啦，即係你自己政客都做緊，唔通你話俾人聽你自己冇做？ 香港第一批最出名嗰個其實係成龍，同埋你。如果李連杰你都當佢係香港人嘅話，咁佢係第二個。 咁冇計， 即係話證明佢都走咗好多水咯， 係啊， 係咪？或者佢啲錢係即係唔係太乾淨嘅翻嚟咯？如果唔係，你使乜無端端開個海外公司，跟住可能隨時有埋個海外銀行户口，嗰個地方你連地圖都有排揾。如果我唔俾貼士你嘅話，即係想俾個名你，我而家俾咗世界地圖擺喺你面前，你係有排揾噶嘛？你唔知佢中南美洲定非洲，定系唔知 或者某个地方欧洲嗰啲小公国咁样， 系咪？咪所以我话，其实呢一样嘢，人哋已经系写一本书出嚟噶啦。 嗯，